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聊咋嘞？ 哎呀， 我说的标不标准啊？反正是这个西安话啊， 是 就很厉害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西安人的话，可以给我纠正一下发音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哎，是或者有西安人的话，西安人长那个西安人 啊，西安人、 哎。 是的，今天晚上5点到7点两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呢，康乐和夏萌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我们聊一聊全运会吧，今天全运会就开幕了。一说到西安啊，我就能想到很多很多这个美食。 哎，是，哎， 人都说这个西安是碳水盛宴。 对呀、啊， 全是主食，主食就主食，但是也能吃出别样风姿 啊！能把面吃成这样，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的， 好吃。 我非常喜欢西安这座城市。 哎。另外说到西安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名胜古迹啊、也是让人流连忘返。而且西安一提起西安，我首先想到就是大唐风韵呀。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古都风采，他们的这个城墙啊，也是全国吧目前为止保存比较完善的。当然还有南京保存的也非常的好啊。 是， 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西安的话呢，也可以来到这个城墙上去一览古城风采。 是，我们今天通过说全运会在西安今天晚上开幕，也聊一聊各位最喜欢的，或者不一定说最喜欢，比较喜欢的都可以、国内的城市，或者你有印象很深刻的国内城市跟我们分享分享。另外说说为什么呀。 我来先说一个吧，就是自己的家乡肯定得榜上有名吧。 哎，是、 那我的家乡呢，在江苏南京，有山有水，好地方 啊！是这边哥大爷，你看夸你们家苏杭，那真是有山有水，而且江南美女啊，真的是这个大美女。 同时也不乏美食。 哎 哎， 那我这边也说一下吧。我当然也非常喜欢我的家乡啊，是辽宁沈阳，我们东北那嘎的啊，四季非常的分明。人也是比较的豪爽，另外这个白山黑水之间是别有另一番的风韵呀。 哎，说到吃的，前阵子因为有某一个大爷的事儿啊，让我了解到了沈阳的鸡架子， 哎， 很好吃。 当然了，我们这个现在在北京，那必须得是北京，得是我们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了啊。这边曼联啊，包括思雨、宝姐姐，都说了，宝姐姐说大北京呀。啊，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大的是宝姐姐，说在这儿有家，而且有家人。北京当然是她最喜欢的城市了。 是的，哎，很多人都在跟我们说这个北京有哪些好吃的什么的啊，都在说呢。另外呢，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啊，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下午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 哎， 北京十里铺一个小区是出现了疑似病例。 哎呦， 也提醒大家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虽然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这个特别高兴、特别欢乐，但是其实啊，生活当中疫情防控这件事情是不能够放松的。 没错，大家时刻要有这根弦啊。今天我们在聊起来说这个西安全运会 开幕不只是说这个体育的事儿啊、 嗯， 我们要聊聊西安这座城市。大家去过西安的，对这个城市的这个景观啊、包括一些名胜，包括夏萌所说的非常好的美食 的 啊，对呀、啊， 回民街， 哎，可不是吗？ 哎、我现在说起来，我连节目都不想上了， 哎、是吧？就想到那儿、嗯，反正哎，去回民街，你能逛几个商铺就吃饱了。有一种说法叫眼大肚小 啊，我就是那样的 啊，就是 可能前面 之前策划了吃多少多少个， 对、 但基本上吃两个就饱了， 对，没准就是一个肉夹馍、一个那个烤串 啊， 就差不多了， 是或者一碗面，然后西安的那个汽水我记得叫冰峰， 冰峰 就好像北京的这个传统汽水，那对啊， 嗯， 是就那个风味的， 是的， 对。另外您可以聊聊对于这个西安人啊有什么样的这种印象啊， 嗯， 再加上您喜欢的国内的城市，其他的城市肯定有很多您难忘的事儿、 嗯， 都跟我们说说啊，您最喜欢的国内城市，另外一定要说说是为什么呀？ 对。我们从全运会今天在西安开幕说起，聊一聊您喜欢的城市，尤其是国内城市，为什么、 哎、是的，当然了，我们为了辅助聊这个话题今天准备的各种招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啊 是吧， 除了歌曲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小剧场继续开放、 哎、是我们今天的小剧场特别设计的是说到城市嘛、反正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就是杭州， 嗯， 因为杭州有西湖啊，特别喜欢西湖的那种亮丽的风景，而且西湖最重要的什么？它有故事啊！ 哎呦，有什么故事呀？ 啊，那就是白娘子和许仙、 嗯、官人 啊，对啊，就是在西湖的断桥相遇的那一段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今天谈到国内最喜欢的城市，等一会儿夏萌康乐给各位复现一下。 嗯，我们来演一演，而且今天我们升级了哈，我们不光是照着剧本演了， 哎、 我们还自己改编了一下，我们 是 剧本我们自己写了。 哎，是，就是咱俩长能耐了是吧？ 对对对， 哎，已经可以改剧本了。哎呦， 对， 咱俩太厉害了。一般多大牌演员好像都没敢给这个导演改剧本的， 那、 是吧？ 在这儿咱俩说了算 啊，是在这儿咱俩就是大牌儿啊，各位都是我们的导演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们俩可以演出一个什么味道的许仙和白娘子呢？ 哎，是。另外今天说到话题，您最喜欢的国内城市为什么、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大概四首歌曲啊、其中说到北京的时候，那就是 One Night in Beijing、这首歌很好听， 对、 另外可能会提到成都也有这首歌、 安静一些的歌曲， 对、另外很多朋友喜欢西藏啊，有这回到拉拉萨， 哎，郑钧的歌，郑钧本人就是西安人， 哎，是，当然还有一首歌是今天全运会的东道主西安的歌， 嗯， 啊，这歌很有特色， 是的， 就是叫《西安人的歌》， 哎，给我们唱尽了西安的美食和美景， 是，所以大家在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听夏萌和康乐一块儿给您聊聊这话题啊，全运会在西安开幕，也说说各位最喜欢的国内城市为什么。我们会聊天南海北，聊体育，聊各种各样的消息，再加上聊话题。另外四首歌曲大家想听的时候随时可以跟我们提醒我们、另外还有今天的大招，就是我们要演绎一下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那一段啊，当然是我们俩有意思的这种演绎了，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这个连线部分也会连线前方啊，人在西安的我们的记者小齐和李维，也请他们给我们聊一聊他们在前方看到的美食美景美人， 是、这边咱们先看一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吧， 哎呦太多了啊， 哎呀是， 哎呀，我看到这个图片我就想到了我的家乡，呆萌若愚给我发一张照片，六合活珠子，你知道活珠子是什么吗？ 是跟蛋有关系的吗？ 是的是的 啊，不是眼珠子就行、 不是眼珠子太惊悚了啊， 是， 就是这个还没有孵成小鸡还是处在胚胎状态当中的鸡蛋 啊， 然后就是水煮上来可以蘸椒盐，哎呀 好吃吗？ 好吃 啊， 我们那儿有个偏方说这个治头疼的，虽然我也不怎么头疼啊，但是只要我回家我一个人能吃十个， 哎呦， 嗯， 啊，真太厉害了！ 是的， 这活珠子 啊， 是，还有我看写的旺鸡蛋、毛鸡蛋， 对，北京这边可能会叫它毛鸡蛋啊、 是，另外还看到了马路口，他说了，以前去了几次西安，看了这个相关的演出啊，他说现在演出少了，就没再去了啊。对于西安，他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印象。那您没吃什么美食吗？像夏萌啊，一到西安，到了这个。是吧，这回民街上边就走不动道了， 对，我记得这个回民街这个街口有一家叫吃砂锅的很杂砂锅、 哎呦、 太好吃了， 是，另外这边宋彦军他说了，我是吃货，有美食的地方我都喜欢，哎呀，那看来您在 全国各地啊，那您这个都留下了您的情啊，因为全国各地的美食真的是各有特色的。 是的。啊，还有当然咱们北京的美食也非常的多啦。1908这位朋友他说，我最喜欢生我养我的家乡北京，但是我发现现在发现啊，咱们这个聊北京美食的呢还不太多，大家也可以就聊起来啊，馋我们发照片。 是的，大家都发照片，包括您喜欢哪个城市啊，都发来理由为什么喜欢那个城市。提到今天的这个喜欢的国内城市，那肯定厦门和我都必须有一个选项，就是北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送给各位啊， One Night in Beijing 啊，感受一下北京的魅力吧。 都是历史的尘埃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的深处 住着老情人，捧着绣花鞋，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待着出征的夫人。饮北京，你喝别喝太多酒，走在湾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人说北方。哎呀，这歌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一会儿出来特别火，当时好像在各个高校的这个流行歌手大奖赛当中都流传着一个规律啊，谁会 One Night in Beijing 基本就能得前三名。 哦，是吗？ 是啊， 说明这首歌很难唱对吧？ 是啊。这歌确实唱出了北京的韵味，而且这首歌曲它是一个后边这个京剧的唱腔，是这首歌最有特点的一部分。 林公子说，康乐快喝水。 喝水啊，不行啊，这 One Night in Beijing 喝了太多酒，喝水就容易吐了呀。 是的，可是直播间也不让喝酒。 是。 伤心的魂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地安门， 不想再问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啊。今天这第一首歌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们聊到大家最喜欢的国内城市，肯定北京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了。 没错，当然还有自己的各自的家乡，或者说经常去的一个城市。 是， 很多朋友都在说喜欢的城市。天马行空说了，除了帝都就是魔都啊。 哎呦， 这个、配套资源就不用说了，城市气质也是绝佳。 哎， 风景、外观以及地方文化都是数一数二的，毕竟是世界大都会呀。 没错，国际大都市自然是有这个各自的一番风韵，但我觉得北京作为这个国立大都市呢，它这个历史的风韵是我喜欢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大学就是在北京念的，而且北京也实现了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位专业的主持人啊，所以格外的喜欢北京这座城市啊。 正好有朋友天马行空也说到这个帝都和魔都之间的啊，很多人呢都爱拿这两座超级大城市进行对比，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没有什么可对比的，因为每个城市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那种给你带来的感受和视觉冲击力啊都是不一样的。 是，6645他说了，跟各地比，北京的美食真心不算多。他说近有天津，远到广州，还有沪杭、成都、重庆啊，东南西北美食到处都是。 他说虽然吃的这个上边差点，但人文景点北京是冠绝全国。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您在北京想吃哪口吃不着啊？ 哎，对对， 都能吃着。 别说全国各地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在咱北京都能找到。 哎，是，就是小狮子也提醒我说，康乐，你这歌难度太大了，刚才这高音就提醒我了。 哦， 别总触碰这种高音啊！但是没办法，我总是想要是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难度， 来点燕京啤酒吧。 哎，是 U8 啊，这个或者来点，下回我上节目之前来一口白的吧， 牛耳。 酒壮怂人胆啊，就是唱完 绿标 啊，对呀，啊，唱完这个唱之前喝点酒，没准高音就一下飙上去了。 那估计台长就得敲玻璃了，在外边。 哎呦，是吧？ 你出来一下 啊！关键刚才这首歌还得有点京剧的底子才行啊！ 啊， 就我这。京剧好像小时候没怎么学过， 嗯 啊，都是二人转唱的还可以。 哎，你一会儿有机会来两嗓子吧。 是，看有没有朋友喜欢东北的啊，一会儿可以来两嗓子。是，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当中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通过聊全运会在西安开幕，也说说各位喜欢的国内城市。另外，您得说说为什么喜欢这座城市啊？我们第一时段刚刚给各位奉献了是 One Night in 北京啊，喜欢北京的朋友很多，当然也期待着您更多其他的答案。一会儿夏萌、康乐还会给大家放大招啊，就是在说到杭州这座城市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小剧场。 对， 今天我们要在断桥上来演绎一番， 是 白素贞和许仙的故事。 是，看看这个旧瓶装新酒这个经典的剧目，咱们今天能够演绎出什么样的一种别样的风范， 嗯， 啊！大家再等一会儿，我们先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新闻资讯部分，我们首先来关注社会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数据显示，各地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8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总体延续了回落的态势。还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2022年版的熊猫金币图案今天向社会公布。值得关注的就是，2022年版熊猫金币图案是以即将在我国举行的冬奥会为主题，展示熊猫雪地玩耍的快乐和喜悦。那么这幅图案的名字呢，也叫做爱上熊猫，爱上雪。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从1982年9月15号开始发行熊猫金币，到2021年一共发行了40套。熊猫金币和美国的鹰羊金币、加拿大的枫叶金币、南非的福格林金币和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并称为世界五大投资币，同时也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今天2022年熊猫金币铸造开机仪式在深圳举行。 哎呦，喜欢熊猫的朋友估计也会喜欢四川，会喜欢成都这个城市啊。 成都也是太美了，好山好水好火锅。 而且还有熊猫的动物园，我还亲自去看了，跟大熊猫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个 抱吗？ 啊，这个 可以抱的那个地方吗？ 反正我没敢抱 啊。 据说那个熊猫不像说这个外表看起来那么的萌，它是有脾气的。 嗯， 万一抓一下犯不着，所以当时我就没抱熊猫啊。 嗯， 好，继续为您介绍其他方面的资讯。从北京老字号协会获悉，近期北京老字号协会公示了第6批北京老字号企业认定结果，有9家企业被新认定为北京老字号。至此，北京老字号认定企业是达到了206家。新认定的9家老字号企业分别是北京森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春堂中医医院、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祥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智美斋饭庄、北京祥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都照相馆、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竞技纸装文化有限公司，还有北京围栏西餐饮有限公司。 今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25号到27号举行。那从今天开始，考生可以登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而北京教育考试院也提醒社会考生，也就是不是现在就读学校考试的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参加考试必须要提供考前72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 而自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的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到了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则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6000元。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表示，对已经提交贷款申请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如果有确实的需求，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申请增加贷款金额。针对一些学生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郭鹏表示，对于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的毕业借款学生，如确实无法按期偿还贷款，可向经办机构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相关的书面证明，经办机构核实之后，可以启动救助机制，为其代偿应还本息，免除这部分学生的后顾之忧。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自1999年开始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3000多亿元，共资助1500多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为支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昨天，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处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其自营的游戏平台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总队依法对该公司作出警告，罚款10万元，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和过节有关的事儿。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商可嘉昨天表示，当下境外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目前中外航司运营国际客运航班每周约200班往返，占疫情前的2.2%。当前国际航班主要以最低频次保障最基本联通，暂不具备恢复和增班条件，所以今年双节期间呢，依然是不是出境游的好机会。双节马上就要到了，民航局也提出了3点建议，那就是第一是愉快出行不忘防控，第二就是便利出行配合防控，第三呢则是健康出行主责防控。 而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正在进行当中，来自香港的美食、服装等领域知名品牌商品在电商平台上亮相，希望在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同时，更加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随着中秋佳节临近，香港知名品牌的月饼也是成为了购物节上的热销产品，疫情期间网络销售让产品得以直达内地的多个城市。 今天呢是夏汛的日子，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今年这个汛期就结束了。今年的汛期和往年不太一样，因为今年全球天气呢普遍异常，极端天气也比较多，那北京防洪形势呢在今年就体现得尤为严峻复杂。汛期降水量大，时间空间集中，主要河道普遍涨水，水库拦洪蓄水的效益也非常的明显。那截止到今天入汛以来，全市出现主要降水过程72次，平均降雨量是715毫米，比去年偏多90%，比常年偏多50%。大雨以及上量级的降雨达到了6场，其中暴雨2场。永定河流域今年的蓄水达到了551毫米，北运河流域687毫米，潮白河流域834毫米，还有大清河流域也达到了745毫米。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今天晚上第14届全运会将会正式的拉开帷幕，开幕式将在位于千年古都西安的奥体中心来举行。本届全运会在赛场内外将有哪些精彩纷呈的看点呢？接下来夏萌和康乐给您来盘点盘点呀。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奥运选手他们的状态能否继续火热呢？那随着全红婵最后两跳连续上演水花消失术，她在全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当中也逆转战胜了陈芋汐，为广东队摘得冠军。还有由杨倩和杨浩然组成的联合一队夺得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的金牌。在全运会的赛场当中，从东京奥运会归来的体育健儿们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竞技水平。而随着国乒苏炳添等人相继抵达全运村，将会有更多的奥运选手大显身手。 而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年轻小将渴望证明自己啊。确实，全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赛场，与奥运赛场相比呢，全运会的某些项目的竞争激烈程度并不落下风。诸多的年轻小将渴望在全运会上让外界记住自己的名字。在男子十米气手枪的资格赛当中， 96年的小将张博文力压东京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庞伟晋级决赛，并最终摘得了银牌。而跳水赛场当中，在男子团体10米跳台的比赛当中呢，山东队的00后小将练俊杰是力压名将陈艾森夺得了银牌呀。 嗯，第三个看点就是开幕式的表演是值得期待的。作为综合性赛事的正式亮相，开幕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本次全运会开幕式是围绕建党百年体育盛会的主题进行创意策划，开幕式总导演将会由姜浩洋、姜刚担当，团队的主创人员呢都是来自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团队。当夜幕降临，西安奥体中心被点亮，灯光映衬下的一场两馆灿若星河，陕西元素又将如何呈现在文艺表演当中呢？还有各路名将又会以什么样的特殊身份亮相呢？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值得期待。 另外第四个看点就是吉祥物尽显陕西特色，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被誉为秦岭四宝，而本次全运会的吉祥物方案就是这四个国宝级的动物为创意的原型来进行设计的。身着富裕黄、圣地红、梦想蓝和生态绿的运动装的吉祥物组合，分别寓意奔向新时代、喜迎八方客、同享新生活、共筑中国梦。 嗯，还有第五大看点就是这个技术赋能的全运会啊。本次全运会呢，科学技术的加入也是给观众带去全新的观赛体验。移动 5G 加智慧观赛模式率先在网球赛场当中亮相，观众呢在观赛的时候可以自主选择比赛的进程、球星的特写、还有教练的特写以及半场动态等等多个观赛场景。据了解，目前陕西的63个全运会场馆已经实现了 5G 网络全覆盖，这也是 5G 技术首次成规模应用于国家顶级体育赛事活动当中。 而第六大看点就是全运村的全新体验。随着比赛的开始，全运村是越来越频繁地与大家见面了，包括电瓶车的高效运转缩短了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和媒体记者村之间的距离，住宿房间内棱角处配备的防撞条也是尽显人性化，还有汇聚了八大菜系、西餐等丰富菜品的美食将会刺激每一位宾客的味蕾。而在运动员村志愿服务中心的互动体验区，剪纸、马勺、软陶等非遗项目体验应有尽有，也是让运动员们近距离来体验陕西文化呀。 是的，那第七大看点呢，就是这个陕西的文化和体育碰撞出来的火花啊，也是可以让我们通过本届全运会去感觉到的。比如说这个陕西话，我就觉得非常有特点啊，聊咋嘞，来俩， 是 展现出了陕西人民的热情好客。而且这个全运会创意的宣传片《面面街道》当中，也是将赛场上的体育运动和陕西特色的面食的制作过程呢融为一体。比如说这个一拉一拽当中，融合了点化之道、破风之道、刚柔之道和浸润之道。 是今天晚上的全运会开幕式，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关注一下。而我们今天的话题，通过聊今天晚上的全运会是在西安进行，也说说各位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城市啊，而且为什么喜欢这座城市啊，这好多朋友都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来互动交流，而且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嗯，是的。哎，说到这个一座城市啊，很多朋友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这座城市的味觉，它是什么味道的？孙艳军就说，这两样东西是我小时候最爱，北冰洋和白瓷瓶的酸奶。 是，这边文武双全他说了，当然是北京啊，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同样也是双奥之城，既举办过夏奥啊，同时在明年将会举办的是冬奥会呀。 嗯，没错。 好，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们应该已经连线好本台在前方采访西安全运会的记者李维，把李维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维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在西安的一个感受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城市，到了西安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是什么样的。 嗯，确实啊，如果先说喜欢城市，如果在国内我肯定还是最喜欢咱们北京，当然了西安也是我其实喜欢的一个城市，之前也来过几次采访，但是这次来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城市感觉变得更现代了。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古都，再加上它现在现代的气息，现代和古代这样一种融合，感觉这个城市更加的有魅力吧。确实这种现代也是因为这次全运会的举办，让这个城市有了一个 更焕然一新的一个变化，不管是从建筑还有他们的这种环境还有这种人文的这种改造上，其实让这个西安已经变得是更加的现代，或者是更加的具有自己城市的一个特色。那我这几天来到西安之后，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全运会的一个热情啊，虽然我们是在这个泡泡区里或者是隔离区里，是和这个观众不能有直接的接触的，但是这几天我上这个现场看这个比赛，我至少感觉和东京不太一样，因为东京我们知道是没有观众参加的。那这几次我包括刚才看的这个小男排的比赛和昨天看的这个跳水的比赛，尤其是昨天跳水这个比赛，在这个最高一层的这个观众看台上，其实坐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大家能够在这个家门口看这个奥运冠军来比赛，甚至是比奥运水平还要高的跳水比赛，我觉得现场这个西安观众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而且确实让我也很感动，因为毕竟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的体育比赛来说，有观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技体育的比赛，也说明我们的这种防疫做的是非常的好。当然了，其实说到西安的话，我们知道这儿有很多有特色的美食，有它很好的这种历史和古迹，我想啊，今天晚上的这个全运会的开幕式一定会这些元素都会体现出来。当然了，我也没有看到太多关于全运会开幕式的这种信息，我们还得晚上有一个期待。不过昨天我是路过这个主场馆区的时候，其实看到大家在准备这个开幕式的一些道具，我看到了有这种西安特色的这种鼓，包括还会展现不管是这个西北的一些文化，不管是古迹还是整个这个西安各个城市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大家都知道的红色城市延安，其实都会在今天的开幕式上有一个体现和展示。而且这两天我在采访之中，包括志愿者，包括这儿的工作人员，一提到全运会的时候，他们都很骄傲的说，这是我们中国的西部城市第一个举办全运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全运会一种期待或者一种热情，真正体现了他们一种当地的一种特色吧，就是热情好客，或者说他们那种热情是很直接的给予你的，就是你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他们就马上会说，哎，有什么事需要什么帮忙，不会说就是很感觉有时候让你觉得很愣，但是其实是他们的一种很朴实的民风吧。我希望在这次全运会上，包括这次全运会之后，让西安这个城市，包括我们的西部地区，都给大家留下更深的一个印象。 好的，确实西安人非常的热情啊，希望我们的记者也在西安全运会更加好的体验当地的这个风情，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报道。好的，这次连线到这儿了，再见。哎呀，确实说到西安人非常的热情啊， 是啊， 我同学是有西安同学的 啊， 这个跟饮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吃的东西就很的好吃，然后呢说那个话啊，包括口音方面，我觉得也是很干脆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一个地方啊，就是吃面食，以面食为主，尤其呢还附以这个辣子 哎 添加在其中的，那性格相当的豪爽。 对， 又泼辣子表表面。 哎呀呀，哎，你会说这个？哎，你说这是这个佟掌柜佟湘玉的那个话， 有点意思，有点那意思。因为我的很多好朋友也都是西安人 啊， 我以前就有恬不知耻的认为西安是我的第二故乡。 哎呦，是，看来你应该是跟你寝室有关系吧？ 哎，跟寝室有关，跟寝室有关。 对，一般寝室，比如说来哪几位？哎，好像说寝室说这东北同学啊，容易把这个寝室其他的人这个口音给带跑。 哎，对对对，这东北话的魔力啊之强大。 哎 啊，哪怕你根本就没有去过黑土地，但是你只要你们的这一群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东北人存在的话，那这口音 是相当于 全都给带跑了。 是，就是相当于是比如说有一个宿舍同学东北同学，这个放假回家了，家长说，哎呀，你咋这咋回事啊？ 你普通话怎么说成这样了？ 啊，说这个怎么味道怎么偏向东北方向了？哎，这个确实就是，通过这个例子能够讲到的，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啊，跟它的语言风格是有关系的。而这个语言风格其实就是这个城市，包括这个城市的人的一种性格的体现啊。 是的，很多朋友哎说上海的来了，赵军说最喜欢的城市当然是故乡上海了，另外还喜欢的一个国外的城市是布里斯班。 哎，是我们，但我们今天聊着国内城市啊。 啊， 对，这边还看到了，Seattle 他说了，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待了4年啊。哎，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歌曲会反映大家的所思所想。 成都的小吃也非常的好吃，这不光是辣啊，它也有一些清甜口的， 哎， 甜品什么的。 对，这边还看到刚才有朋友提到杭州啊，哎呀，这是晨晨说的，除了北京，越来越喜欢上海、杭州啊，包括他姥姥家武汉。 啊，还有这个大学他在的长沙，都是 长江中下游地区， 是都是那一片的城市，说都是有文化味道的城市。那一会儿提到杭州、厦门、康乐，还可以给大家来一个大招啊， 嗯， 这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哦，现在不来还得憋会儿是吗？ 啊，再等个十几分钟吧。 行，我们一会儿会在断桥上给大家演绎一个千年的相会。 对，这就是白娘子和许仙，我们旧瓶装新酒演一个新的剧情。 嗯， 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聊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那今天晚间5点到7点，康乐夏萌陪伴大家聊一聊，您最喜欢国内哪座城市呢？ 是我们是通过今天晚上西安的全运会就会开幕这件事儿来了解的啊，确实提到了西安，好多朋友也说了有各自喜欢的城市，为什么这写的都是相当的具体啊？ 嗯， 这边 S H 他说了，就肯定是喜欢北京，因为他喜欢北京的卤煮、炒肝、包子，还有爆肚、豆汁儿、焦圈、驴打滚，太多太多了，这是北京元素的美食啊。 嗯，是，哎呀，这个那。豆汁儿我还是无福消受、 是、这跟口感咱俩口感差不多 是吧？ 是是是， 其他我都能够品出它的美味所在。 哎，是 除了这个， 对，另外还有这个有人提到了说成都啊，这首有一首歌， 对 啊，叫成都，有朋友非常喜欢成都的啊，这曼联说的， 嗯， 是， 哎，成都真的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 对， 环境很好，而且你说这一到了周末啊，放假的时候就出去不用走太远，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是啊， 嗯 啊，要不然当年《三国演义》里边刘备这根据地怎么就选到了西蜀呢？ 对 吧？ 哎，有个地方叫什么？ 哎， 少不入川， 哎， 怎么说来着？ 对， 对，有那句话， 对吧？大家可以帮我想一想啊，我这记性太差了。 是，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啊，天府之国啊。有人喜欢成都，我们简单来听两句这首歌。嗯， 吹流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修酒馆的门口，哎，所以说到这个喜欢哪座城市啊，好像有说北京上海的挺多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想，很多人的想法啊，想要找一个悠闲点的，就是这个压力不是特别大的城市，是吧，夏萌？ 成都， 比如说成都啊，啊，悠闲啊，美食又这么的好，啊，然后美女又非常好看， 你重点在这儿呢， 还有熊猫 啊， 还有这个杜甫草堂， 对，它这自然资源、人文景观都非常的丰富，加上又有美食相佐，哎呀，这地方是太美了。 对呀、啊， 六六四位给我们普及说，北京的美食大多是鲁菜，加上一些清真的食品啊、来自各地。这个西四大街的砂锅居啊、还有信源啊、延吉冷面、汇丰饺子都挺多的。没错，就是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清真的食品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没错，牛街， 对 对吧？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食品啊。 嗯，像我。紫光园超级 VIP， 哎呦， 开玩笑啊，就老去光顾。 是，这边外地说了，这是挺惆怅的一首歌呀，啊，但是也是，在这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韵味啊。我看过一个，就是说《城市性格》这本书，描绘各种各样城市。它这个性格呢，你说是跟这个城市的人有关系呢，还是说跟它的历史相关呢？ 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是啊， 嗯。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家乡的那个深深的烙印。 没错，听到这个成都这歌是人家这个是赵雷唱的，应该是、在描写他的家乡的，唱的多有感情啊、康乐突然想到了自己家乡，小时候就有一首歌写出来了， 来吧， 啊，就是我家乡是沈阳嘛、这么唱的啊，我就唱两句啊，我没准备这歌， 你要把这成都先拉下来，你再唱沈阳吗？ 行， 嗯， 哎，不是听完的吧？ 好。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哎呀，成都唱完了，为大家唱两句吧。 嗯，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几年级都有了啊，是吧？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家听出来吧，二人转味。 我知道那个我的家在东北， 哎，是我就用那个旋律，然后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概就是这个味儿的。 是沈阳啊，沈阳吗？这首歌 就是好像就叫沈阳吧、 啊、 有点忘了。 哎，你看就很有那个东北的那个地方特色。 哎，是、所以大家说到最喜欢的哪座城市，肯定不只是说喜欢这个城市的景观，同时我相信会想起这个城市的某些人您印象深刻，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的韵味呀，是吧？ 嗯， 哎呀，夏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家附近的那一片，包括 除了我们家， 江苏的、浙江的，我都很喜欢、 江浙一带嘛，对吧？ 哎、 是、 江浙一带不仅是从这个古代就是很富庶的这个区域， 鱼米之乡。 哎，而且呢，都是出什么这个状元啊，出很多的，是吧？ 因为他这个， 讲究教育， 对，温饱都已经满足了嘛，那大家就可以去考虑一些更高层次的追求了。 是，而且这个江南美女啊，这是天下闻名的，是吧？这我们国家各个地方都出美女，但是江南美女尤其是出名。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白娘子算是江南美女吗？还？ 他不是， 不是 四川人， 对， 他是四川人。 白娘子是四川人，四川话怎么说？ 四川 啊，四川人， 要得， 要得，要得。 哪一个？ 是的，是的。白娘子是四川青城山人士， 对 啊，就是有那首歌嘛。然后结果，哎， 下白素贞， 哎，是啊，结果呢，就是到了杭州这一片遇到他的姻缘了。 许仙是杭州人， 对啊， 嗯， 这个他俩的缘分是什么呢？据说是许仙小时候救过这个白娘子，就他还是一个 小 白蛇， 还是一个小蛇的时候，然后白娘子经过了这个千年的修行啊，然后经过多少多少世之后，她去报恩啊，想要找当年这个许仙，啊，结果呢就到这个杭州那边去找着了， 西湖边上 是啊，所以接下来夏蒙康乐将为各位演绎的就是白娘子和许仙第一次在断桥相会。 我演许仙， 你演， 我还是演白娘子， 白娘子吧，你这颜值不演白娘子是。就有点浪费了啊！ 哎呦，那你来许仙，保安堂堂主 是啊，许仙是特别文静的一个人。我们先听听这个最经典的《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这个演绎吧。 嗯， 这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啦？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小七，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哦，原来姐姐看到高人啦。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我们坐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呢。 其实高不高的并不重要。 对，最重要的是人啊。哦不见了！哎，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 要过去看吗？ 对，靠近一点看，免得看走了眼哦。快呀、啊！哎，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来吧，夏萌，你的仙儿来了。 来吧，我要先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一下。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版稍微有点搞笑的版啊， 是的， 夏萌跟我全新创作的一个剧本 啊，而且这个断桥可能就不在西湖边上了， 就可能是这个许仙啊，在这一世、他那一世，先去这个东北留学了几年， 对，那嘎达待了会儿， 对，所以这东北稍微、不是，这许仙稍微有点东北口音，大家也是吧？但是白娘子这你还是原汁原味的， 行吧 ，好 ，Action！ 哎呀，大姐，你搁这盯我半天，你看我干哈呢？你这看我半天呢呀？ 请问你是不是叫许仙呀？ 对呀，你是什么仙儿啊？怎么知道我姓甚名谁呀？ 哈哈，我呀，说出来怕把你吓蒙圈了。我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素贞呐、 啊。哎呀，哎呀呀，你说你这直勾勾看着我，差点把我也看蒙圈了呀，大姐。你长得确实好看啊，也挺白的。你是不是姓白呀？另外，你是不是去韩国刚做过呀？ 呸呸呸，我这可是原装的小样儿。你把身份证拿出来，我要核实一下你是不是许仙。 哎呀呀呀呀，你这是想诈骗还是想咋地呀？还要身份证，银行卡密码你要不要？ 你要是许仙，那我今天必须把你拿下。以后你要是跟我过，别说身份证了，啥的都是我的，别墨迹了小样。 咋地，你还想结个色呀？拜拜了，惹不起您了，我走了。 哎站住，你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就是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 哎呀，这歌一放，许仙好像有点回忆起当年那件事了。 你回忆起来什么了吗？ 哎，咱俩怎么这么眼熟啊你啊？ 你想起来了吗？ 难不成你是娘子？ 官人。 哎呀，缘分呐、 啊！啥缘分呐、 啊？啊，所以说这个白娘子这个跟许仙相认，我估计咱俩演这一块是这个应该是历史的版本是吧？ 东北味儿啊。 哎，是。哎呀，哎呦， 哎呀哎哎呦，哎，我记得还有一版本啊，就是搞笑的，更搞笑的，就是说，是他俩相见了嘛？白娘子问呢，你什么职业的？你说，啊，我自己开了一个医馆。这白娘子一看，哎呀，这职业不错呀， 医生啊， 啊，是医生，职业不错。哎，说你 往那个相亲的方向发展了 啊？对，家里有房吗？那就不只有房了，一套大别野， 有别墅。 哎，是，而且说，那你在当地属于是名人吗？名人啊，我们那个城里谁都知道我啊，这，所以这不差钱啊。 哎，那就是他了。 哎，是。好，所以大家这边，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关注话题呀、啊。今天咱们怎么就还唱的白娘子这一段了啊，说的就是这个杭州啊，这美景。你说他要是在其他地方，好像还这俩人这个感情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 对，因为有美景的相伴嘛，这人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这种温柔的情愫产生出来了。欲把西湖比西子嘛。 哎，是啊。哎、 看到美景、还有美人，那感觉就来了。 没错，美景、美人加上美情，所以大家在、哎、一座城市当中啊，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经历。我觉得如果您在某一个城市有一段恋情的话，就像这白娘子和许仙，那我估计这城市是终身难忘的、 哎、 是吧？ 对，如果这段感情再来点纠结反复，那这座城市就印在你的心里了。 哎，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欢迎跟夏萌还有康乐来聊聊你喜欢的国内城市是哪座，为什么啊？今天晚上西安的全运会将会开幕，我们也是关注西安的同时关注全国各个啊，您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的城市吧。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我们来关注资讯。国际检测机构今天在官网上宣布英国短跑选手乌贾的 B凭尿样检测结果和 A 凭同样都是阳性，那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兴奋剂检测样本当中呢，确定含有违禁的成分。乌贾代表的英国队呢，在4x100米接力当中获得了银牌。那么如果英国队的银牌被取消，苏炳添、汤新强、谢震业和吴志强组成的中国队将会获得铜牌。 哎呀，但是啊，这个是很快就能获得的嘛。这确实苏炳添有可能会得到奥运奖牌这事儿啊，冲上了微博的热搜。但是根据以往的案例来看呢，即便是递补铜牌，真的拿到手这过程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啊。你包括2016年呢，国际兴奋剂机构在药检复查当中，就是发现了08奥运的牙买加队的尿样当中卡特的样本呈阳性。这都过去8年了，那为此呢，牙买加队在北京奥运会拿到的男子4x100米接力，就在2017年的1月份被取消了。特里尼达多巴哥递补了金牌，日本当时获得了银牌，而等到奥委会正式补发银牌的时间已经是2018年底了。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可能是等待的时间最长的，可能得有10年之长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等待也是值得的，虽然漫长，但是值得。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小组赛的一些精彩的赛事。在第一轮的 F 组比赛当中，曼联1-2不敌青年人，这场比赛 C 罗进球，比萨卡被罚下，恩加马莱乌扳平比分，还有塞巴切最终呢是绝杀了比赛。一组方面，拜仁3-0大胜巴萨，莱万、梅开二度、穆勒进球。还有 H 组的一场比赛，尤文3-0大胜马尔默，切尔西1-0战胜了泽尼特。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产、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深入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构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引导创作生产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产品，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鼓励互联网企业完善内部诚信规范与机制，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健全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工作机制，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及文明创建等等。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人社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从招用条件、招用程序、从业禁止、行为红线、监督检查、处罚制度等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明确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首次提出建设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制度，对触碰歧视、侮辱学生、存在虐待、伤害、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人行为等11类行为红线且情节严重的，经查实审核后纳入全国统一监管平台的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进行管理。 而记者14号从民航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假期出行，民航局在每周超过10万班的国内定期客运航班的基础之上，已经安排多家航空公司执行中秋加班计划4250班，国庆加班计划4406班。国际航班方面，当前以最低频次保障最基本的联通，每周约200班往返，为疫情之前的2.2%。境外疫情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暂不具备恢复和增班的相关条件。 还有教育部考试中心昨天发布了声明表示，近日有不法机构盗用该中心名义进行所谓2022年全国普通高考大型联合测评调研考试，并且收取费用。教育部考试中心郑重声明，未委托任何机构进行与普通高考相关的调研考试，任何盗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名义或擅自声称受教育部考试中心委托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请广大考生、家长以及学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另外为您提醒一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外出游玩、朋友聚餐、购物娱乐、家人团圆等将会成为众多消费者假期的主要安排。为了更好享受假期生活，防范有关消费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各位，购买月饼、大闸蟹要防坑避雷，理性看待打折、促销、保健、无糖等概念，按需购买，避免浪费。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各位介绍到这里。今天的话题聊一聊全运会在西安开幕，也说说各位喜欢的国内城市以及您为什么喜欢这座城市。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夏萌和康乐陪伴着各位。第三时段还有更多的歌曲带给大家，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北京依然会有小雨天气过程，雨势整体较为平缓，但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天午后降雨停止，久违的蓝天将重现，但是气温被雨水打压，最高温度24度，要注意调整着装。另外近期依然要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明天早晨有降雨，所以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级，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午后阴云逐渐消散，紫外线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 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晚高峰的时间，我们聊一聊您最喜欢的城市。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间呢，西安全运会的开幕式也将会举行。我们从西安说起，聊一聊您最喜爱的城市是哪一座，为什么呢？ 是这边9290，他说了，要说悠闲的城市，成都不错。他说但还是有点大。大城市可能会有固有的缺点啊，比如堵车什么的，是吧？ 交通不太方便。 他说比较起来，扬州感觉会更舒服一些。 扬州哈，对，也有吃的，然后这个瘦西湖嘛，还有这个园林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啊。 但是扬州现在堵起车来也挺厉害的， 炒饭， 扬州炒饭， 是扬州炒饭。他说这是见仁见智的事儿，确实对于每个城市的这个观感，大家感受是不一样的。确实， 我是曼联，作为北京人，他也说咱们北京呢也有很多名胜古迹，很多好玩的地方。是的，像北京这种超级大城市，又是有厚重历史的城市，这个光是人文景观就够看的了。 是啊， 更别说还有一些这个周边的自然景观呀。还有些城市里边的什么博物馆啊等等，在北京想要好好玩的话，绝对不是说这个旅行社推出了什么什么 跟团 两天三晚三天两晚这种可以玩的玩得转的啊。 是，除非你找一特靠谱的导游，或者自己提前做做攻略比较好。 对， 我是觉得您到比如国内的城市去旅游的话，当然是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啊，有更多这样的安排的话。我推荐还是自助游是挺好的一个，这个就是能够更加深度的就把这个城市给玩好。跟团肯定也有跟团的好处， 省心嘛，什么都不用想，反正到哪儿就吃，到哪儿就玩，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是，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自助游啊，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很多朋友在说这个，疫情的事情。是的，那么朝阳这边呢，据说这个杜慧华庭那边也有了，提醒大家，反正最近呢还是疫情防控啊，大家不要放松。 没错，这边看到乐乐乐他说啊，江浙一带是最美文章，他说锦绣地啊，温柔富贵乡啊，这不是《红楼梦》里说吗？这个，就是。这个玉啊，通灵宝玉啊，说这个空空道人说，你把它指向何方啊，让它托生在何处啊？啊，一处温柔富贵乡，就是金陵啊，是， 就是我的老家， 是，我是在青奥会的时候，当时去南京，能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啊，感觉是非常好。 是的，南京其实也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宜居的城市。 是，而且我感觉怎么不怎么热呀？好像我是夏天那会儿去的，好像是不是那个夏天不太热？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夏天都挺热的，咱北京夏天不热吗？ 是，可能把我 到哪天也挺受不了的。 已经给我练出来了。而且就是当时在南京，觉得这个树啊什么的，就是绿化也特别的好，到处都能有绿荫的感觉。 对， 是 我们引以为傲的梧桐大道，梧桐树。 是，就是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尤其在美食方面呢，我记得，当时是去这也有美食街，还有坐船的地儿，我记得 秦淮河嘛， 秦淮河，我是晚上还去了， 对，秦淮河最好的就是夜游， 是，夜泊秦淮近酒家。 你很会玩，是这样的 啊，是，尤其看过这个，就各种各地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特色，但是我认为吸引的还是在文化这个层面当中，可以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像说到西安的文化，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提到了，是西安人都非常热情啊，包括当地的这个唐文化，就是大唐嘛。是在长安。 前几年不是有一个特别热的电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那边张小静啊，不良人张小静，在长安的十二时辰和这个恶势力做斗争。 对呀、所以关于西安的这个全运会，今天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开幕式的相关的情况。另外，我们关注到西安，这有一首歌，就叫《西安人的歌》，唱的是特别有特色的。 他的中心人们叫他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撒娇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六百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和平门下马陵是最低调的一个，西安的女娃喜欢有话撒都直说，就像这城门楼子四四方方的洒脱，给你说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背后说谁坏话可小心不好过。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啦啦啦， 哎呀，这个歌多有西安人的这个风味儿啊！是，西安 保舍。 你看，旁边我们这边找了很多图片，肉夹馍。 是的，我这一整个节目我都在看这个西安的美食。 是， 我现在话都不能好好说了。 还有这个是宽面是吧？叫担担面、 臊子面、油泼辣子、彪彪面，这是臊子面。 彪彪面啊，这是。 很多好吃的，哎呀， 是，哎，这边现在我们导播已经提醒我们，已经联系好了本台在前方的另外一位记者齐良博。齐良博不知道这几天有没有吃这个彪彪面呀、啊？是吧？厦门， 问问他， 你好好问一问他。 哎、小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你们这一次去西安报道全运会呢，其实是处在一个泡泡的环境当中，对吧？也就是说，你们无法跟去到比如说回民街啊这种地方去，亲身感受这个当地的独特风味的。但是我知道你们在这个全运村里边，据说啊，这个条件也是不错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全运村的一些设施吧。 应该说我们是前天晚上到的这个全运村，但它全运村呢是分三个村，一个呢就是运动员村，一个呢是技术官员村，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媒体村。三个区域呢，应该说这个互不相通，也是彼此之间会有这个隔离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媒体的话，我只能够在媒体村这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像技术官员村和这个运动员村跟我们挨着都非常的近，只不过中间是有一些这个区域上的这种划分。 从整个全运村这几天的感受吧，这一两天的感受来看，应该说第一个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能够感受到主办这个主办方啊，陕西人民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热情。其实从我们一下高铁的这种接站，包括这两天去到像新闻中心，包括这个在媒体村里，不论是从住宿、餐饮，包括各方面的服务保障，都是非常的这种热情，而且非常的这种专业的。可以给大家说几个小的细节，就是当在这个全运村的这个媒体村里呢，会有很多的这种志愿者，那看到我们之后都会非常热情，非常开心的和我们去主动的去这种打招呼，也能让我们应该说感受到了陕西人民的这份热情，以及他们对于全运的这种期待。那当然今天晚上应该说全运会晚上8点全运会的开幕式正式的这个举办，可能也会将全运会啊这次的这个盛会能够推向一个这种新的高潮。那在全运村里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这种三秦大地的这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包括像它的这个大街上有这种所谓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售卖的一些这种纪念品，包括可能这次全运会的这个吉祥物，珠珠、玲玲、熊熊和金金，应该说是这个秦岭四宝啊，朱鹮、大熊猫、羚牛以及金丝猴为这个创意原型，四个吉祥物也应该说是我们在这个全运会期间也是随处可见，而且非常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可爱。另外呢，全运会还有很多的这种保障啊，我觉得也是很到位的。比如说这个在全运村里，这个我们虽然是一个泡泡的模式，但是基本的生活和需求应该说是保障的非常好的。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服务类的，有这种生活的超市，另外可能还有这个理发店，包括这个像银行啊，包括可能像餐饮上会有，我们会品尝到很多正宗的这种陕西的美食，像这个油泼面呀，这个陕西的肉夹馍呀，等等等等，就是从这些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细节上，我觉得都能够感受到这一届全运会给陕西人民所带来的那种兴奋之情，以及他们对于这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视和这种期待吧。 嗯，好，非常感谢小齐给我们在西安带来的介绍。我知道这个在开幕式之前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可能你们也透露不了太多，那就期待之后发来精彩的录音报道吧。感谢小齐，再会。 哎呀，这去采访全运会了，一定得多吃点当地的最地道的这个面食、啊、 我觉得尤其是李维和小齐啊，因为他们之前刚从东京回来嘛、 哎、 因为当地这个东京奥运会在举办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多波折哈。来到了西安，虽然和东京都是泡泡的这么一个报道的模式，但是我觉得这个西安毕竟咱也回到了这个华夏大地嘛、 哎、 感受肯定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嗯、就是菜量上肯定是吧 肯定能够吃得饱，而且吃得好、 啊、对、 嗯、 这个尤其是我记得沈阳全运会当时嘛，有些哥们说哎呦怕这个到全运村什么吃不饱怎么样，我说你放心啊，到沈阳到东北这菜量啊，你要一盘有的就够了。有的朋友刚去了他不了解，比如说上海的一些朋友啊、 哎、对对对对对 啊，他可能得点好几盘，一看哎呦这么大一大盘子肉，哎呦， 太 实惠了！ 我记得沈阳全运会的时候，我在的是大连赛区， 哎， 啊，我当时关注了这个帆船帆板嘛， 啊， 我有一大印象特别深的，我们那天回到这个驻地之后呢，我跟当时我的同事，我们俩特别想吃饺子，就在楼下要了一盘饺子，因为当时呢，我们说这个都饿了嘛，就是我们一人点一份吧， 啊， 结果一份上来就是40多个， 哎呦呦，哎呀。赶紧打包带回去， 是的， 饺子好吃， 是海鲜馅儿的、 啊、 至今难忘 啊，鲅鱼饺子、 哎、对对，鲅鱼馅 儿 的，哎呀 是 美呀、 所以这个确实通过这个饮食啊，我觉得每届大赛我们讲这个全运会当中啊，全运会的这个上一届我也去了天津全运会， 哎对 啊、天津啊，对啊、 嗯、 天津味也非常好、就是全运会啊，就每一届的这个东道主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的， 嗯，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平时这种比较少办的比赛的这个城市可能啊偶尔办一个非常大的比赛 就更热情， 非常非常的热情， 对、 啊、他会想的非常全面，而且他会着力的把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地域的一些文化啊在这个全运会当中得到一个最好的展现。是 周扒皮这位朋友特别逗，他说东北点菜啊是2-1，上海那边呢就得2+2了， 是、 啊、 就是有些上海同事嘛到这个沈阳去看我，比如说我同学、 嗯、 啊，就 然后这个吃饭都已经习惯都改了，改成上海那边的了，上海人啊，就是非常讲究嘛，人吃的，这样我说这个点几个菜问我，我说你想要这个什么，想打包吗？然后就按照谁的点。 哎呀，这个江浙一带嘛，就是以精致为主嘛，所以这个菜量呢不宜过多，大家可以多尝一些其他的。 没错，就是各地有各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 风 格，风 格都不一样。 对，但是我相信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这是相同的。 那肯定。 对 啊，阿昭这朋友还说呢，说这个我出生在北京，但我在南京上的大学，这两个城市我都非常的喜欢。 哎、 北京烤鸭和南京的这个鸭子我都吃过， 哎、 完全的不一样，吃货不要错过。北京的烤鸭是甜鸭，就把这鸭子养肥肥的、这烤出来油滋油滋的才香嘛。但是南京的烤鸭呢，这个鸭子呢是瘦型鸭，叫樱桃骨鸭，是一种鸭的品种、它比较瘦，肥肉不多，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冷盘盐水鸭呢才够清爽 啊。我还以为南京鸭子都是做汤了呢。 也有做汤的这个 鸭血粉丝汤、 笋干老鸭煲 啊，是、 还有我 为什么南京人也这么爱吃鸭子？ 就是呵呵，对，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得过南京。 是啊，都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就是鸭子 飞不过南京。 从南京到北京，这俩地儿，要不一个给你烤了，要不一个做成汤了。 是的， 是。哎，这边看到了 FCB， 之前我们这个康乐这足球说还在不在？在那儿。这个足球属于 这事还没解决， 还没解决呢。 我得说说您 一直有这个是您和这个还有这个一位另外一位朋友我们都记着了，这事儿都记着呢靠谱。这个最后就您二位决出这个足球了，咱们改天等，这之后吧，我们有时间具体再想一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全运会在西安开幕，说说各位最喜欢的国内城市啊，为什么喜欢这个城市呢？聊了半天吃的东西。 哎，你有没有觉得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你想起来不光会想到它的味道，还会想到它的这个闻起来的这个嗅觉方面的味道 啊？ 你会不会想 闻起来还有什么味道呢？ 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去想到江浙一带的那些精致的小城市或者一些历史名城，在这个时节我就会回想起满鼻子的桂花香味 是这个味道。 是的，每年到了这个金秋十月在我们老家那儿呢，这个桂花都开了，有丹桂、金桂，而桂花品种都不一样。哎呀，这个清甜的味道沁人心脾。 是，这个味道确实是很难忘却的。 是的， 绕梁三日， 对对对， 忘不掉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味道，还有是音乐刚才给您放了很多首歌。 是 啊，阳光下小狮子他说了，为啥说南京喜欢吃鸭子？他认为是在大明朝的时候说 老朱家， 对 呀，朱家爱吃 啊，元太祖朱元璋是喜欢吃鸭子 是 传下来的。 哎，家里人还说厦门的鼓浪屿我也特别的喜欢。 哎是， 对，那个小地方别有一番风味，一番风情但是后来我去的时候，因为赶上正好也是这个某一个黄金周吧，人特别的多所以就让他的这个精致感呢减了点分。 哎。这边陈晨也说了，西塘古镇也很有味道，是就是乌镇啊，什么同里啊，等等的都有当地的这个风韵确实撑着油纸伞是吧， 雨巷的感觉就来了哈。 对啊， 阿昭还给我们提醒了说这个下一届全运会不是说这个大湾区合办吗？ 哎， 其实大湾区也有很多这个地方很好吃， 是太好吃了。 是让我马上就想起了这个蛋挞 茶点， 哎，对， 是吧？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粤式风味什么潮汕菜等等的。我记得2010年那会儿，我就去广州，当时是还没毕业呢，实习是亚运会嘛，参加一个活动，把我选上了在那儿能参加了10天左右可劲儿吃就是体验了当地的那个美食也喜欢上了广式的那个粤式的美食 对，就是他们那儿有喝早茶的这个讲究，其实扬州也有，但是扬州早茶和这个广式早茶还不太一样。 哎，是是，就各有各的风韵。当然 SH 他说了，上海江浙一带的菜都是偏甜的。 哎，有那么点儿。 哎，厦门，我想问问，那南京的菜，但是我也去吃了。 南京 我感觉还可以，不是很偏甜。 你难道不知道吗？南京号称南方的 东北。 哎呦呦， 南京人都号称是南方的东北人 啊 啊， 是，但是南京人这个性格上，我觉得还是就是比较的，还是。很直白 啊，对， 很直爽的， 嗯，因为它介乎于南方北方交界的那个地方， 是是 偏南，但是呢也不是很南， 哎， 嗯， 是，也是博采各地之长的一个地方， 对， 也是我国的一个中心城市， 稍微偏北我们家就能早点装上暖气了。 哎呦，哎，提到暖气，是过几天我们话题必须得聊聊暖气这事儿啊， 穿秋裤的事儿过几天得安排起来了， 啊，是，就是全国这个给比如画一个线儿啊，这个什么，嗯，是哪个是入冬线，哪个是这个应不应该有暖气的线， 那我恨不得画到广州那儿。 哎，是，这边1335啊，他说了啊，他喜欢深圳，年轻的城市有朝气， 哎， 而且一年四季都是葱葱郁郁的。 嗯，而且深圳因为它算是一个后来新建的城市嘛，外来人口特别的多， 哎，是， 就导致它那儿就是什么样的口音都有， 对， 什么样的味道也都有。 是， 嗯， 确实深圳太有活力了啊。当年就是国足那会儿冲击世界杯的时候，我还去过深圳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啊！一提到国足了，这边还有日下长河，他说了，广东也吃鸭子啊，烧是烧鸭子，还是卤味吧？广东 啊，对，烧叫烧味，修味， 对，烧味， 嗯， 就是辣味是往那个方向，但是四川好像也有辣味。 啊啊，对，它这个辣的方法不一样 啊， 四川那个有点烟熏的那种辣， 对， 啊，广州那边就是就偏甜口的那种辣 啊，甜口的， 嗯， 死丫头他说了，南京有的这个小龙虾也特别好， 十三香小龙虾，哎，其实出自于盱眙，就是南京边上的一个城市， 哎，是，总之今天聊到了各个喜欢的这个城市，说起城市就难免会提到各种菜系啊，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就是这样的。把胃首先满足了， 对， 你其他的就不会再多想什么了。 民以食为天嘛。 对啊，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真的是领先全球的， 嗯， 而且这一直是在从古代我们这个源远流长的这个饮食文化，而各地啊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饮食的特色， 嗯， 而这个饮食特色，我认为它是跟这个性格相关的， 嗯。 地域的这个性格什么的， 哎，以前那个特别著名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嘛， 哎， 它其实就通过这个各地的吃食来反映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是， 哎，这么一说，哎，我今天晚上回家得重温一遍了。 哎，这边曼联他说还喜欢臭鳜鱼 啊， 哎，臭鳜鱼， 安徽的臭鳜鱼， 哎， 好吃好吃 啊，安徽的臭鳜鱼， 完了，我怎么那么没底线 啊这又是咽口水了 啊，是是。思雨还说了，说这个今年四月份带着老妈自驾去杭州旅游了，特意去西湖边上的这个楼外楼吃午饭，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叫花鸡，味道都很赞。 哎，是，嗯，三爷不能走，他说了，鞍山的这个南果梨也好吃啊，嗯，收了两箱南果梨，是，南果梨酸甜可口 啊，是那个个儿不大的吧？ 啊，对， 啊， 特别好吃， 那我也吃过。 还有这个之前。夏萌你说特别想吃那个冻梨 啊，对，我没吃过冻梨，我看着那个说这个冻成黑黑的 啊， 然后说到比如说去了某个这个东北餐馆必点的， 对， 嗯， 或者你自己在家里边拿冰箱冻一下也行， 哦， 当然可能没有在外边冻的，就是东北都是在这个冬天在室外冻出来的啊，那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这好吃吗？ 特别好吃， 必须得尝尝， 特别的爽口啊， 嗯。 还有朋友也说了，臭鳜鱼是不是太臭了，吃不了，这多远远的 啊， 这个就是喜欢的人 吃着香吗？ 对呀，啊，喜欢的人就是喜欢的不得了， 对，像臭豆腐呀，还有这个榴莲， 哎，是是是， 嗯， 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周扒皮说冻柿子也挺好吃的， 嗯嗯， 是柿饼子也好吃， 柿饼好吃，哎，对 对 对啊，还有阿昭也说，说起桂花啊，我想起每年9月1号开学就去学校里边闻桂花，好怀念呀。 是啊， 嗯， 大家喜欢的城市各有各的味道，各有各的饮食，也各有各的文化和性格。总之我觉得不可能一个人就只喜欢一座城市吧。 嗯， 就是您再专一，我估计再说到喜欢国内的城市的话啊，也得分出个排到5、6个，我觉得会有的。 哎，你给排一排。你心目当中的1、2、3、4、5， 家乡这就不排了吧？ 家乡不算 啊，家乡不算了， 嗯， 就是大家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嗯， 另外肯定就是北京肯定得是， 嗯， 对吧？咱们这在这时间是最长的了，第二故乡的城市必须得挨呀， 嗯。对， 再有的就是 南方很多城市啊，包括西北西安，我想排进去。哎，另外还有一座城市厦门， 哎， 拉萨，我想给排进去。 拉萨， 对呀、啊。 回到拉萨，哎呦，我这唱的走调了。 回到了布达拉，是吧？拉萨大家怎么？我看好像没有人提到， 太遥远了、啊。 哎，我喜欢拉萨。哎呀，这首歌勾起很多人想去拉萨的这个想法了。 哎，说实在的，我没去过拉萨， 我也没去过。 啊、 我在 怎么回事？你没去过你？ 我在镜头里边啊， 很向往那个地方， 神往 啊、 就是我在梦里边去过好多次拉萨了。其实 哦，真的。 对呀、啊，思雨他说了，拉萨是一个令人心动又向往的地方， 嗯、 真的是 是。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一提到拉萨，我就会觉得有种肃然起敬。 哎， 那种感觉、 啊、 对吧、 小小强他说了他也想去拉萨， 你们俩可以哎约一个 哎组团去 行啊、 是啊、他说这个刚才夏萌你说吃的把他给说饿着了呀、 哎、我自己都饿了、 东国大叔说了、今天才发现夏萌原来是一个吃货呀， 哎是的是的， 哎夏萌还真是个饮食达人。 嗯，基本上、这个好吃的不好吃的我都吃过 啊，基本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没有夏萌没吃过的 四个腿的桌子不吃 啊，除了人没吃过基本能吃的都吃过了、 哎、别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保护动物 那不吃咱不吃那个， 对，怎么能吃兔兔， 哎、是啊，现在最近好像有人吃那不吃兔兔、吃桃桃啊哎，是这边说到了拉萨，好多朋友说了那个就是西藏的感觉都是很神秘的感觉、 对， 而且圣洁的那种感觉。 嗯嗯，当然现在要去的话也是挺方便的。 对啊、 铁路公路你甚至飞到拉萨都可以。 是啊， 嗯，但你得做好有这个高原反应的准备吧。 没错、 嗯、 尤其是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或者身体上边之前有一些高原反应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去拉萨之前要咨询相关的这个医生才行。 人家说这个你平时身体越好的人去拉萨你越容易有高原反应，你身体的需氧量会比较大。 是的， 嗯， 那想不想去拉萨，想不想去西藏啊，这还有一首歌咱们再听两句。 好， 个节奏好。 歌声音幸福安详，清晨我挥动白云的翅膀，夜晚我匍匐在你的天堂，生灵顺从雅鲁江不江流淌，时光在布达拉宫越拉越长，无边的草原放开怀抱，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 我要去西藏， 仰望雪域亮茫茫，风光旖旎，草色青青，到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 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仰望山寺烈阳茫茫，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雪莲花盛开在我的心房。 哎，夏萌，你有没有时候畅想自己，就自己去一座没去过的国内城市，然后呢，戴上耳机，非常悠闲的，比如就听着这首歌去西藏， 试过 是吧？ 但是不是去西藏，我没去过西藏。 什么感觉？ 我自己去过成都，自己去过长沙 啊，比如说你去成都的时候，逛着这个小巷的时候，然后听着赵雷那首《成都》。那感觉多好啊！ 对对对对，虽然那个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成都这首歌哈， 哎 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成都有这个酒吧街文化嘛， 对， 你就往那儿一走，你就知道当下流行什么歌了， 是啊， 就感觉还是挺好的。 哎， 有时候自己旅行，就是散心也好，还是叫这个旅游也好，我觉得能够获得的那个心灵上的抚慰还是挺多的。 是，而且我觉得体育跟旅游它是可以结合在一块儿的。 当然可以，体育加旅游嘛。 对呀、 现在很多城市这个你别说体育设施了，体育赛事非常的多，体育文化也非常浓厚。 是的，尤其是我推荐的就是没事经常比如去一个地方深度游的时候你逛一逛，其实在逛的过程当中那就是已经是体育运动了。 对对对， 一天比如走个两万步是吧，达到运动目的了。 你这个角度哎真是这样的哈。 对，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三亚玩的时候，就我从来没有只看过沙滩排球，从来没有自己打过沙滩排球 啊， 就在三亚的时候还玩过沙滩排球，挺有意思的。 是，这边看到阿昭他分享了一个图片啊，当年他去青海湖很喜欢，我去过青海湖啊，这个就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对，记得那会儿这个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嘛， 对，自行车赛，您是五月份去的，我当时七月份，巨好， 七月份是最美的季节吧， 是最适宜的，不冷不热，其他地方全国各地都是这个各种就伏天快到了那种感觉，桑拿天儿啊，那一会儿真的去青海、甘肃、宁夏都非常好，这仨地方都是我印象都非常好的。 对，其实七八月份可去的这个西北部的地方还挺多的哈。 哎，是，尤其是我去青海，其实那个地儿离西藏的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高原的环境，天和你的距离好像非常短的这个距离，触手就可摸到这个棉花糖般的云彩。而且这个云彩这就是一朵一朵的在那儿，好像特别的夸张，但是真的那有点像什么呢，突然想起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夏萌，超级玛丽，记不记得？ 咚 咚 咚， 那个云彩 撞那个小云， 是是是， 出来， 对， 能够想象得到哈。 还有朋友说这个有几个真敢去西藏的，就真服了。北京一号线说，其实西藏很多城市都是已经开通了，而且有非常成熟的旅游业哈。 对， 比如说这个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林芝， 哎， 它海拔就比较低，非常适合绝大多数人去玩，包括拉萨，其实去的这个代价也不是很大，对吧？ 没错。只要您确定自己没有特别严重的高反，就是高原反应的话，其实在一切都安全这个前提之下吧，就是可以去尝试尝试啊。 哎，我发现这个大家留言的当中啊，说厦门的特别多， 哎， 我没有想到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厦门非常好，有着百年的建筑， 是 厦门啊，又靠海嘛。 对， 有海的城市吧，就有一种灵性在其中。 没错， 有没有觉得？ 是的。8336他也说了，除了厦门，他说西安呢悠久历史的文明，特别是兵马俑啊极具震撼力，这是世界的十大奇迹之一，就是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啊。 对，人家说你到了西安踩到的每一块土地下边就是都有历史的积淀在里边。 没错。 歪 他说了，还是喜欢成都，美食美景还有美人啊，是吧？您少写了美人，我给您补上了。 你很在意这个哈。 啊，是。这个1908说他喜欢去新疆看喀纳斯湖。 哎呀，新疆是很美， 太美了，大美新疆，欢迎您啊。 哎呀，我去新疆的时候因为还比较小，高中毕业的时候去的新疆，就很多东西当时没有体会到， 是 就记着吃了，就光顾着吃。 哎呦，我去新疆啊，我去过两次吧，但都是采访女篮比赛 啊， 当年北京女篮跟新疆争冠那会儿总决赛， 其实去的是乌鲁木齐， 我就只去了乌鲁木齐， 没有再往下边走了。 是，我就等二路汽车就得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特意还找这二路汽车在哪呢？ 真的找到了吗？ 没找着啊，就不在那体育馆旁边。 对，新疆这个地方真的有机会要再去几次。 哎，是。这边 SH 也提到了西安，它是这个古都之一，那必须的了啊！大唐文化是吧？盛唐，这我最喜欢的就是文化之一了。是的， 南京其实也是古城之一嘛。 对。 不过南京给人的感觉比较悲情，都是那个短命王朝。 哎呀，是，但是南京确实，它这个城市，我去看了这个建筑，真的吓蒙。我挺喜欢南京的。 是的。 它的那个，而且它有这个护城河什么的。 对。 也非常的好， 也有城墙，我们是明城墙。 对，明城墙，我当时也去看了，因为当时去采访青奥会嘛，南京的这个青奥会的组委也是领各位记者，除了是逛各个赛场之外，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了解城市的文化， 对， 有助于我们更加详细的、完美的报道这个全运会，因为全运会，说实话，大家关注的重心除了这个比赛成绩之外，其实更多是这个城市的这个文化的意蕴，是吧？ 是，所以这个全运会也是一座城市很好的一个自我宣传的方式和渠道。今天晚上8点，西安全运会的这个开幕式就将举行，我们从开幕式看起，也一块去了解一下西安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不光是美食。我们今天虽然说美食说的比较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西安，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从这个隋唐开始，甚至更早秦王朝开始啊，历史实在是太厚重了，一块去了解吧。 没错。哎，瘦瘦他说了重庆，他喜欢重庆这个城市。 重庆真的，哎，你说重庆真的，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川渝一带的帅哥 啊 特别多， 都是在重庆吗？ 就是人数比较多嘛。 是，但不一定喜欢你， 这没一个喜欢我的呀。 哎呀，这是 好吧， 太逗了你。 那个川渝那边哈，川渝那边的 辣妹子，哎，是不是辣妹子？ 对，那边的 辣妹子啦， 男生女生风格都特别的鲜明。 辣妹子啦，辣妹子从小就不怕辣，辣妹子从小就辣不怕。 那是湖南吧？ 湖南，对对对，湖南的辣也好，我挺喜欢湖南的， 都是辣。 哎，就是提到重庆和这个四川啊。就这俩地儿的口音我是分不太清楚，你 能 分清楚吗？ 我也分不清，可能只有当地人可以分得清吧。 哎，是， 我就会说那么几幺的，你是哪一个？ 哎呀，张八爷，他说的最喜欢的是山东荣城。 山东 荣城，威海下边一个小城市。您这是 之前出差在那儿待过2年，打算20年之后退休去那儿定居。 是 哇， 荣城是。 威海那边啊，包括烟台什么，我觉得都挺好的。 对，威海、烟台、青岛我都特别喜欢。 对， 威海和烟台我觉得都挺适合生活的，青岛当然也适合，只不过青岛城市更大一些嘛。 哎，这边胡同踢球的孩子他说了，无论是西藏、青海、四川、云南，他说那种感受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嗯， 所以真的作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啊，真的是厦门。 嗯， 各个地区的这个特色文化还不同，饮食还不同，方言也不同。 对呀， 性格呢好像也有些许的差别。 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唯一的相同一点啊，肯定是都很爱这样的一个国家。 嗯， 所以到每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就是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多多去我们这伟大祖国的各个地方去转一转，是吧？ 嗯， 您是疫情过后啊，或者等到就是这个比较安全的时候吧，没事多去走一走多好。 哎，现在虽然这个各方面都在提醒大家不提倡出境游哈，但是咱们比如说短途的周边游啊，国内游还是可以去进行的吧。当然在去玩的过程，旅游的过程当中，这疫情防控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能放松。 对，小峰他说了，他刚下飞机从重庆回来啊，那边火锅真好吃啊。哎呦呦， 哎呀，说的我这 您是 我能早点下节目吗，康乐 啊？您吃完火锅明天早上是不是这个早点起来呀？ 哎，说这个火锅，这是它一般用的这个牛油嘛，牛油给熬的这个大料嘛， 排肠毒是吧？ 排肠毒，还有个就是它不留味儿 啊， 你外边风一吹就身上不留味儿了。如果说你风一吹完之后还有味儿，那说明那个火锅的油不好。 是， 嗯， 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跟厦门康乐来聊今天这话题，大家很喜欢聊啊。全运会在西安开幕。说说各位最喜欢的国内城市以及为什么喜欢这个城市啊，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聊。 嗯，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已经是晚高峰的6:43了，咱们今天的金戈铁马，大家是聊性正酣。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您最喜爱的一座国内的城市，为什么呢？我们从西安聊起。今天晚上8点，西安全运会的开幕式就将举行了。喜爱西安的朋友非常的多，那么您最爱的城市是哪一座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大家都很踊跃啊！ 哎， 继续的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面跟夏萌、康乐先发着啊。 嗯， 咱们这边先给大家进一段资讯吧。 好 啊，互相不影响啊。您先发着，我们这边这资讯也很重要。 还有很多体育坛方面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呢。当地时间9月14号晚间的8点，中国队继续前往沙加俱乐部训练场进行备战训练。那除了张琳芃和吴磊之外呢，其他30名队员全部都参加了训练。为了帮助球员提升状态，预计9月17号、18号左右，球队会安排一次队内对抗赛。另外，22号、23号左右呢，还会安排正式的热身赛。热身对手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也有消息说呢，这个老对手叙利亚队很有可能会成为国足的热身对象。前两场小组赛，身在 A 组的叙利亚队0-1输给了伊朗，1-1打平了阿联酋，目前积分是1分，排名小组的第4位。 而在沙加的俱乐部基地进行首次的室外训练当中，中国队全队现有31名参训国脚，30人都参加了合练，唯一未能到场的是受伤的主力后卫张琳芃。从目前球队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张琳芃接下来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来康复，随后会加入全队的合练阵容当中，这意味着他将不会错过10月7号国足与越南的12强赛的第3轮的较量啊。 嗯，工信和信息化部组织正式开通了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便民服务，群众凭借着居民身份证就可以查询其名下在每家基础电信企业、移动通信转售企业所办理的手机卡的数量。那这一次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的开通，也打破了93家省级基础电信企业和39家移动通信转售企业相关数据各自独立的局面，实现全国移动电话卡的统一便捷查询，从根本上破除了手机卡查询的难题，也规避了不知情办卡的风险，为大家呢维护自身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助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另外关注到的是14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航行300TEU 集装箱商船智飞号在山东青岛女岛海区是成功的开展了海试。智飞号具有人工驾驶、远程遥控驾驶和无人自动航行3种驾驶模式，能够实现航行环境智能感知认知、自主寻迹、航线自主规划、智能避让以及自动靠离泊，还有远程遥控驾驶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可在人工驾驶模式之下为驾驶员提供信息、环境认知、安全预警等相关支持。 环球度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微博今天发布了北京环球度假区订票期间部分订单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说明表示，因为在线访问量巨大，订单量峰值不断刷新，导致部分订单确认时出现问题。北京环球度假区对部分优速通订单异常进行了致歉，并表示将会尽快提供解决方案。 另外也是关注到了日前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的供电员工孙景富、李广银和驾驶员吕峰3人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发现一辆轿车落入到了沟渠当中，司机被困，他们立即下水奋力施救，最终将司机给救出来了。待司机脱离了危险之后，3人才离开，继续赶往巡视地点。而据悉，孙景富和李广银2人都是退伍老兵啊，这确实是好人好事啊。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近日一则医生坚持4年为病人画血管图的视频走红，因为发现有的病患血管难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万子明医生从4年前开始为病人在胳膊上画血管图，方便护士扎针，减少病人的穿刺痛苦。据估算，他和团队平均1年要为1000多名患者画图。万子明说，希望尽己所能减少病患的痛苦。除此之外，9月开学季反诈成为众多新生的开学第一课，广东多地警方也因地制宜，将反诈标语印在凉茶上派发给师生和家长，既能解渴又能学到反诈知识，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9月14号的消息，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议会禁止中国大使赴英国议会参加活动答记者问。G20 记者问，据报道，英国议会上下两院议长作出决定，不同意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于9月15号在议会大厦举办有中国大使参加的活动，对此有何评论？使馆发言人表示，英国议会这一决定反映了英方一些人的狭隘心理，是短视之举、鲁莽之举、懦夫之举，我们予以鄙视和强烈谴责。英国议会不顾中英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国际礼仪，以禁止中国大使应邀赴议会参加活动作为报复，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奉劝英国议会一些人收起这套政治把戏，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另外，健康方面，其实大家没事也都是非常的关注啊。 嗯， 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就是香蕉。 哎呦， 但是买回来有时候经常好像这香蕉就变成黑了，有点 发黑了啊，以为是坏了烂了。那接下来你就得关注一下了哈。这个香蕉长黑斑还能吃吗？其实香蕉变黑啊，可能是因为它受伤了，或者温度太低啊，或者呢它就是熟透了。这个时候香蕉表皮就会长斑或者变黑啊，果肉呢有可能会颜色发暗，质地变软。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只要果肉没有长霉，没有变味，都是可以吃的。哎，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就是香蕉买回去之后呢，您可以找个钩子把它挂起来，就让香蕉以为自己还在树上长着呢。 哎呦，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也嗤之以鼻的一笑 啊。 结果后来我试了之后，发现真的延长了它变黑的这个时间。 是， 嗯， 我认为可能有原因，是因为更加的通风了， 也有可能 空气多了，它这个， 嗯，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如果这个香蕉放到塑料袋里边，这塑料袋本身它是这个成分，这个聚乙烯 啊，捂着了。 对，而且它是有聚乙烯，它有催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所以水果如果您已经买的比较熟的了，别放到塑料袋里，赶紧拿出来通风啊，像夏萌说的那更好了， 挂起来了，或者赶紧把它吃掉。 哎， 嗯， 这边一号线说了，香蕉那得买青的 啊。 哎，关键你买青的话，那不得好几天以后才能吃吗？ 对呀，当时就不能吃了，还得等着。 哎， 嗯。俏这位朋友说，推荐朋友们去重庆的天坑地缝去玩舞龙，刺激。 哎呦，这边还有我叫熟墨说了，这香蕉黑了才甜呢。 啊，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样子不好看，但吃起来还是好吃的。 对， 嗯， 这边好多朋友还又提到了这个是去哪玩的事儿啊，你看， 嗯， 分享这么多的图片啊。 嗯嗯嗯。也要恭喜1908，应该是升级了啊，可以发照片了，就给我们显摆显摆。大宝呀，天天见。 是 看见了， 看见他跟这个国安球员于大宝的合影，是，这球员反正这个没啥事儿了，就合个影还行。这刚比赛结束了就合影，那是找 不 着。不 是刚比赛结束，人家过来采访啊，这你是谁呀？你谁呀？ 啊，对你谁呀？ 谁呀？ 对对对， 是东北话说的吗？ 哎呀，反正这不管啥话了， 瞅啥， 心里拔凉拔凉的。 别凉别凉啊，还得热起来。这个国足的比赛你不看吗？ 是，得看得看。这边说。我看到了有朋友说喜欢什么样的城市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说法啊，胡同踢球的孩子，他说成都文化骨子里和北京呢颇为相似。嗯，怎么说呢？ 这个像吗？ 嗯，我觉得都挺爽快的。 是吗？ 但是呢，我觉得北京人比成都人还能说 啊。 哎，那要是不给他按下暂停键啊，他能说一天 啊。关键成都人说什么，那人家说这成都话我也听不懂啊，是吧？啊，四川话。 哎，你记不记得那天我们还说过一个新闻，说因为这个成都方言啊实在太博大精深了， 哎， 就导致他们这个一些比如政府上班的人啊都必须在工作的时候说普通话。 是的， 还没考试。 我看到了前两天新闻， 对吧？ 至少达到三甲， 对， 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行。 就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来，这个成都方言啊在当地这个普及率实在太高太高了，或者说这个大家都愿意去说方言而不愿意说普通话。 哎，是，所以这一点也是前两天新闻所涉及的好的了。 嗯， 6645他说成都确实还挺像北京的。 嗯， 但是这个说法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像吗？ 我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哈。 嗯，是。 嗯，成都像北京是因为人的性格吗？吃方面肯定是不像的。 对， 成都的这个 辣 吃的要比北京的好吃的多太多了。 哎呦，反正 这个咱说实话，对吧？ 对，张八爷他说，当年他长期自己在东北出差，他说在东北一个人吃饭还挺头疼的，就一人 点什么菜呢？ 是啊，想点比如点两个或三个菜的话， 吃不了了， 肯定吃不了。 嗯， 盘子太大了。 对，我就深有感触。我前两天跟两个人去吃了这个东北菜， 哎， 我又想点锅包肉，我又想点土豆丝儿 啊， 哎，我还想点一个豆包。 是， 结果两个人点了四个菜。打包了三样， 哎呦，是，所以下一回可以跟师傅说，你给我来个小份儿的吧。 哎，那不行啊，只能就是再码点人 啊。人师傅说了，这已经是小份儿了了。 哦，是吗？ 要再大份儿的，你去，比如说去沈阳这东北城市，那盘子更大，可能是， 嗯， 是。所以说从吃上边能看出来各个城市的这样的一种性格这种特点啊。 哎，还有这个用户4204也说，于大宝是大连人吧？就是大连一口地道的大连话呀。 好像是青岛的， 青岛有时候是青岛，有时候是大连的， 是，反正那俩地儿的这口音也是比较像的。 青岛，青岛， 对，大家都聊这话题聊得非常的开心，也请各位来关注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的这个全运会的开幕式，我们共同聚焦西安，这座城市是相当有魅力的啊。 嗯，而且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呢，我们都会把目光更多的放在西安全运会当中啊，不光可以听到我们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连线录音，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关注西安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说起喜欢的城市，必须得有北京啊，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您一首《北京一夜》。而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奥运有范儿》。 嗯，明天见。 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万难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万难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人说北方。 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